已经在曹钦的威逼下写好了请罪奏折，并塞入了宫门。他们曾以为曹钦准备就此罢手，却万万没有料到此时的曹钦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。看见那封文书被塞进了门里，曹钦长出了一口气，似乎事情已经了解，但转瞬之间他改变了主意，突然厉声喝道：众军集结，即刻攻击长安门。这是一道让后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命令。曹钦的叛乱计划已经被揭破，相信他自己也知道那封请罪的文书糊弄不了朱祁镇，骗不开城门。而且老兄，你都请罪了，干嘛还要打呢？无论如何他还是动手。可他手下的达官虽然勇猛，却一直无法打败长安门的守军。为了打破这个僵局，曹钦放火烧城门，可守军也早有准备，他们用砖头塞住城门，还兼具了防火功能。曹钦在门前急得转了几圈，反复调兵攻打，就是进不去。曹钦彻底失去了控制，他突然丢下了达官，自己一个人跑了回来找李贤和王敖。这两位仁兄奉命写完了文书，心里正七上八下，突然看见曹钦风风火火提着刀跑了进来。李贤心知不妙，当即站了起来，大声对曹钦喊道：你想干什么？曹钦也不说话，用他的行动回答了这个问题。他举起了带血的钢刀，到了这个份上也没办法。可是李贤等了很久，才发现这一刀始终没有砍下来。曹钦先生似乎突然改变了主意，他恶狠狠地告诉李贤小心点儿，然后急匆匆地走了。被吓出一身汗的李贤和王敖这才松了口气，落到这么一个精神不正常的家伙手里，他们也只好认命了。就在几乎同一时刻，孙唐带着自己的两个儿子来到了军营驻地。面对巡哨，他没有亮出兵符，却运足中气，气沉丹田，大呼一声：刑部大牢有人逃跑了，大家快去抓呀！抓住了有重赏。嘿，抓住了有重赏，最后这句话呀很重要。正在睡觉的士兵被他喊醒了，很多人都不予理会，但有些士兵却闻声而起，抄起家伙就跟着孙唐走了。这赚钱的机会怎能放过呀？后经统计啊，孙唐这一嗓子喊来了2000人，正是这2000人最终稳定了局势，平定叛乱。孙唐带着2000位想发财的志愿者来到了长安门附近，这才说出了他的真正目的：你们看见长安门的火光了吗？那是曹钦在造反，大家要奋力杀敌，必有重赏。原本想来砍囚犯的士兵们这才知道自己上了当，但既然来了也不能空着手回去，叛军也是人，打谁不是打呀，反正有钱拿就行。于是大家纷纷卷起袖子，憋足了力气向长安门冲去。然而当孙唐到达长安门时，才发现曹钦等人已经撤走，他立刻列队随着叛军的踪迹追击而去。原来曹钦眼看长安门无法攻下，天却已经快亮了，于是他决定立刻改变方向进攻东安门。然而在行军的路上，他遇见了另一个往东安门赶的人吴瑾。大家都携带武器，杀气腾腾，不用自我介绍也知道是来干什么的，于是二话不说开始就打。此时吴瑾身边只有5-6个人，根本不是叛军的对手，但他毫无惧意，与叛军拼死相搏，力尽而亡。这位于谦的昔日战友最终死在了还乡团覆灭的前夕，他没有能够看到最后的胜利。 曹钦杀掉了武警，带领着叛军到达了东安门，开始了新一轮攻击行动。和长安门一样，他这次又用上了火攻，烧毁了东安城门。曹钦原本以为东安门一攻，这才绕了个大圈跑过来，可他实在没有想到实际情况恰恰相反。东安门的守将没有用砖头塞门，却想了一个更绝的方法。曹钦在外边放火，他也没闲着，自己竟然找了木头，在里边又放了一把火。这一来，火势越来越大，形成了一片火海，别说叛军了，兔子也钻不进来呀。曹钦又一次陷入困境。正在此时，尾随而来的孙唐赶到了，看见这群深更半夜还在开篝火晚会的仁兄们，就立刻趁势发动了进攻。按说到了这个地步，这场叛乱应该很快就能够结束，可曹钦手下的达官的战斗力实在让孙唐大吃了一惊。这些蒙古人在山穷水尽之际依然十分勇猛，虽然人少却能以一当十。孙唐仗着人多，曹钦带着人猛，战斗从东安门一直打到长安门，从凌晨打到了中午，是打打停停，停停打打，一直没止息。这是奇怪的一天，大臣们早就得到了消息，躲在了家里不去上朝，老百姓也不上街溜达，都待在家里打开窗户看街上这场热闹。最苦的是曹钦，他已经没有出路了。为了突出重围，他集中了100多骑兵，向着包围圈发动了最后的冲锋。可是曹钦这点把戏，在久经战阵的孙唐面前实在太小儿科了。他立刻安排了大批弓箭手站在队伍前列，对纵马冲锋者一律射杀，双方又一次陷入僵局。这场让人哭笑不得的造反行动已经持续了12个小时了，搞成现在这个样子是曹钦万万没有想到的。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曹钦发现达官们的战斗力越来越弱，这也难怪，毕竟造反也算是体力活，达官们为造反已误了中午的正餐，这么闹下去谁能受得了啊。万般无奈之下，曹钦逃回了自己的家，跟随而来的孙唐随即领兵包围着曹家，是发动了总攻击。眼见大势已去，曹钦投井自尽，结束了他一生。可攻进曹家的官兵们似乎还没过瘾，顺带着把曹家上下无论大小杀了个一干二净。估计啊，是因为带走了不少东西，顺便灭个口。这就是权倾一时的曹家最终的下场。最后补充几个人的处理结果。当夜啊，朱祁镇在午门召开大会，宣布判处曹吉祥死刑。与他一同被处决的还有在曹家混饭吃的冯毅。哎，这冯毅就因为多说了一句话，还处决了业务不精的天文学家汤旭。但其实我认为啊，这个汤旭啊应该算是有功之臣。那么至此，经过历时5年惊心动魄的激烈斗争，还乡团的成员们全军覆没，正义最终得到了伸张。于谦，公道还是存在于世上的呀。在那个星光灿烂的夜晚，李贤露出了笑容。李贤历朝30余年，虽历经坎坷，却能百折不挠，不改其志，终成大业，官至少保，吏部尚书，华盖殿大学士，成华2年病逝，名留青史。史赞：伟哉，宰相才也。李贤的故事已告一段落，但其身后事却更为精彩。话说这位学士大人招了一个叫程敏政的女婿，而在他去世34年后，他的女婿主持了一次科考，别出心裁的出了一道考题，难倒了几乎全天下所有的应试举人。 在那一年只有两个人答出了这道题。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这两个答出了考题的人不但没有飞黄腾达，反而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，在历史上留下了截然不同的痕迹。而在那两个人中，有一个叫唐寅，我们通常称其为唐伯虎。经历了无数刀光剑影、权谋争斗，朱祁镇呢，终于迎来了安宁稳定的生活。就在这片宁静中，他走向了自己人生的终点。天顺八年，也就是公元1464年，朱祁镇38岁，应该说这是个并不算大的年龄。但此时的朱祁镇已经身患重疾，奄奄一息。大漠的烽烟，宫廷的争斗，耗尽了他所有的精力。现在的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静静的等待，等待着死亡的到来。这位皇帝的一生并不算光彩，他宠幸过奸邪小人，打过败仗，当过俘虏，做过囚犯，杀过忠臣。要说他是好皇帝，真是鬼都不信。但他是一个好人，他几乎信任了在他身边的每一个人，从王振到徐有贞，再到石亨、李贤，无论这些人是忠是奸，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下，他都能够和善待人，镇定自如。抢劫的蒙古兵、看守博彦、帖木儿、阮浪，最后都成为了他的朋友。可是事实证明，好人是做不了好皇帝的。这年正月，朱祁镇在病榻之前召见了他的儿子，同样饱经风波的朱见深，将帝国的重任交给了他。然后这位即将离世的皇帝思虑良久，对朱见深说出了他最后的遗愿。正是这个遗愿，给他的人生添加了最为亮丽的一抹色彩。自高皇帝以来呀，但逢帝崩，总要后宫多人殉葬，我不忍心这样做。我死后不要殉葬，你要记住，今后也不能再有这样的事情了。我一定会照办的。跪在床前的朱见深郑重地许下了他的允诺。自朱元璋起，明朝皇帝制定了一项极为残酷的规定，每逢皇帝去世，后宫都要找人殉葬。朱重八和朱老四自不必说，连老实巴交的朱高炽、宽宏仁道的朱瞻基也没有例外。现在这一毫无人性的制度终于被这位历史上有名的差劲皇帝废除了，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。朱元璋统一天下，建立帝国，留名青史，朱棣横扫残垣，纵横大漠，威名留存至今。他们都是我们今天口中津津乐道的传奇，他们的功绩将永远为人们牢记。但在他们丰功伟绩的背后，是无数战场上的白骨，家中哀嚎的寡妇和幼子，还有深宫中不为人知的哭泣。一地功成，何止万古枯。朱祁镇最终做成了他们先辈们没有做的事情，这并不是偶然的。他没有他的先辈们有名，也没有他们那么伟大的成就，但朱祁镇有一种他们先辈们所不具备的能力，理解别人的痛苦。自古以来，皇帝们一直都很少去理解那些所谓草民的生存环境，只要这些人不起来造反，别的问题似乎都是可以忽略的，更不要说什么悲欢离合、阴晴圆缺。但朱祁镇做到了，至少在废除殉葬这件事情上，他理解了后宫那些无辜者的痛苦。八年前，他从一个作威作福的皇帝变成了俘虏，之后又成为囚犯。从衣来伸手、饭来张口到衣食不济、相拥取暖， 这一悲痛的经历让他深刻地了解了身处困境寄人篱下的悲哀，也知道了身为弱者要生存下去有多么的艰难。所以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他决定违背组织，去解救那些无辜的人。应该承认，这是一个勇敢而伟大的行动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任何人都没有无故去夺取别人的生命和尊严的权利。虽然他一生中干过很多蠢事错事，但在我看来，他比那些雄才伟略的帝王们更像一个人。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评价朱祁镇的一生：他是一个好人，却不是个好皇帝。天顺八年，也就是公元1464年正月，明英宗朱祁镇结束了他传奇的一生，终年38岁，太子朱见深继位，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朝代就此拉开序幕。曾经有一个朋友让我帮他解决一个难题，他和他的女友关系很好，但是由于他的女友比他大2岁，家里人反对，他拿不定主意，想问问我的意见。我想了一下，给他讲了一个故事，朱见深的故事。一般说来呀，皇帝的童年或许不会快乐，但绝不会悲惨。明代皇帝也是如此，当然了，首任创业者朱重八同志例外。但朱见深先生的童年似乎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。客观地讲，这位仁兄确实受尽了累，吃够了苦。虽然他后来终于成功继位，当上了皇帝，但如果你研究过他的发展史，相信你也会由衷地说一句：兄弟，你实在不容易啊。正统12年，也就是公元1447年，朱见深出生了，他是皇位未来的继承者。用今天的话说，他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。可是没有人会想到，仅仅2年之后，他的人生悲剧就将开始。正统14年，也就是公元1449年，父亲朱祁镇带兵出征，却成了肉包子打狗，一去不回。在大明王朝的最关键时刻，朱见深毛遂他剑，背挺而出，在牙还没长全的情况下被光荣任命为皇太子，时年2岁。2岁的朱见深自然不会知道，他之所以在这个时候被立为皇太子，有着极为复杂的政治背景。当时朱祁镇战败被俘，朱祁钰即将顶替他哥哥的位置。老谋深算的孙太后早已料到这个弟弟是不会就此罢手的，为了防止皇位旁落，他急忙拥立朱见深为太子，并以此作为支持朱祁钰登基的交换条件。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，敬请关注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1-2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，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国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！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哎，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。 妈妈，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，我用你手机录的，你听听。

所以没有多少人愿意接近这位所谓的皇太子，对他十分冷淡。从两岁时起，孤独和寂寞就不断缠绕着这个幼童。对他而言，童年是灰暗色的，而在这灰暗的生活中，唯一可以给他带来安慰的就是那位万姑姑。无论周围的人对他如何冷淡，也无论人们如何排斥他，不陪他玩耍，这位万姑姑却总是一直陪伴着他，安慰着他，照料他的生活。虽然他的母亲周贵妃也常常来探望他，但宫中到处都是朱祁钰的耳目，为了不惹麻烦，每次总是来去匆匆。在他那幼小的心灵中，这个日夜守候在他身边的人才是他可信赖的依靠。就这样，朱见深和他的万姑姑相依为命，过着这种冷清而又平静的生活。可有一天，这种生活被打破了，一群人突然闯进了朱见深的宫殿，气势汹汹地对他说：你不可以再用太子的称谓，从此以后你的称呼是夷王。然后这些人告诉他，夷王是没有权利继续住在这里的，你要马上滚出宫去，因为你的堂兄朱见济将很快搬进来，成为这里的主人，新的太子。接下来要处理的就是原任太子、现任夷王身边的太监、宫女的下岗、分流、遣散问题。而从使用价值方面来讲，废太子还不如废旧轮胎。这是因为废旧轮胎还能回收利用，而根据历史经验，废太子往往会一废到底，永久报废。人们很早就知道这个道理，所以这种时刻经常出现的景象就是树倒猢狲散，身边的人呢纷纷收拾行李离开朱见深，另寻光明的前途。面对着这一突变，那位姓万的宫女的表现却异于常人，她没有说话，只是默默地看着那些离去的人们，默默地为朱见深准备着出宫的行装。5岁的朱见深并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他只知道他很快就要搬出这里，而那些熟悉的面孔也即将离他而去。在他的脑海中没有答案，只有疑惑和忧虑。 你也会走吗？ 不，不会的，我会一直在你身边陪着你。 这句话他最终做到了。景泰三年，朱见深被废为夷王，搬出宫外。这一年，姓万的宫女她22岁，朱见深她5岁。朱见深的夷王生活开始了。事实证明，这是他人生中最为黑暗的一个时期。虽然他的父亲已经从蒙古再遇归来，但立刻又被委以囚犯的重任，关进南宫努力工作，由于事务繁忙无法与他见面。而由于他已经搬出了宫外，他的母亲周贵妃也无法出宫来看他。此外，他身边布满了朱祁钰的手下，无时无刻的都在监视着他的举动，如果被人抓住把柄，没准儿就要从废太子更进一步变成童年早逝的废太子。5岁的朱见深没有父母的照料和宠爱，没有老师的耐心教导，身处不测之地，过着今日不知明日事的生活。他随时都可能被拉出去砍掉脑袋，或者在某一次用餐之后突然食物中毒暴病不治而亡。对他而言，每天都可能是生命的终点，每天都是痛苦的挣扎。而这样的生活持续了整整5年。 在这让人绝望的环境中，只有他始终守在他身边，照顾他，安慰他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也从未动摇过。对朱建深而言，这个人已经成为了他的母亲，他的朋友，他的依靠，是他不可分离的一部分。在那黑暗的日子里，这个人支撑着他，和他一起熬过了最困难的时刻。五年后，也就是公元1457年，朱见深的父亲又一次得到了皇位，他的苦日子终于熬到了头。风水轮流转，他又一次搬回了宫中，恢复了太子的身份，自然他仍陪伴在他的身边。这一年他27岁，他10岁。在担任东宫太子的日子里，日渐成熟的朱见深逐渐对这位大他17岁的女人产生了微妙的感情，相信在这段时间之内，他们的关系发生了特殊的变化。对于这些情况，他的父亲朱祁镇和母亲周贵妃都有所察觉，但他们并没有阻止，而是为朱见深挑选了3个女子作为皇后的候选人，等待他登基之后挑选册封，因为他们相信这个姓万的宫女绝不可能成为皇后，等到朱见深长大懂事后自然会离开他的。天顺8年，也就是公元1464年，朱祁镇病死，朱见深继位，从此这位万宫女正式成为了皇帝的妃子。这一年他35岁，他18岁。虽然明代的宫廷政治十分复杂，王公贵族、文臣武将各个粉墨登场，卷起袖子你来我往，斗得不亦乐乎。不过在我看来呀，要论斗争水平，后宫的诸位佳丽们也层次甚高，顾盼一笑，举手投足之间足以致人死命，可谓巾帼不让须眉呀。对于这个问题，其实很早以前亲爱的花木兰同志就曾经教导过我们，谁说女子不如男。太子朱见深成了皇帝，万宫女也变成了万妃，大致可以算是功德圆满。此时的万妃历经风波，已经年近不惑之年，但让众人惊异的是，这个女人竟然得到了皇帝朱见深大部分宠爱，很多人都不理解。而这一情况的出现，对后宫那些正值妙龄的女子们来说，就不仅仅是一个理解的问题了，她们十分愤怒，也很不服气。哼，这样的一个女人凭什么得到专宠？在那些不服气的女人中，级别最高的是皇后吴氏。要说这位吴小姐呀，那可是大大的有来头，有背景。想当初评选皇后的时候，评委朱祁镇最先定的是一位王小姐，可是这位吴小姐凭着自己出身官宦，而且交际甚广，竟然找人搞定了评委，搞了个暗箱操作，把王小姐挤了下去，最终当上了皇后。要知道啊，皇后的人选是朱祁镇亲自定的，那这位吴小姐到底有什么神通能够改变朱祁镇的决定呢？这是因为她认识一个十分厉害的人，牛玉。关于这个人我们不用介绍太多，只用说2点就够了。一，他是朱祁镇的亲信太监。二，朱祁镇临死前召见了2个人，一个是朱见深，另一个就是他。有这样的一个人关照，吴小姐当上皇后自然不在话下，实在不用搞什么潜规则。有这样的后台和关系网，年轻貌美的吴小姐自然不把35岁的万阿姨放在眼里， 他绝对无法忍受自己被朱建深冷落，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去整治万阿姨。可是不幸的是，事实证明这不是一个好的方法。可能毕竟是太年轻了，吴小姐丝毫不考虑后果，竟然直接找到万阿姨，把她拉回来打了一顿板子。这个方法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，是简单粗暴。当然了，她打这顿板子还是有理论基础的，她到底是皇后，所以对此美其名曰整顿后宫纪律。这一顿板子打得万阿姨差点丢了命，也帮很多后宫的妃子出了口气。此时的吴小姐可谓是威风凛凛，风头甚猛。据说最猛的风是十二级的暴风，这位吴小姐的举动也真可谓是暴风骤雨。但事实证明，在历史中最猛烈的风不是暴风，而是枕头风。万妃挨了打，回去就向朱见深告了状。在这一场争斗中，吴皇后靠的是家世和身份，而万妃靠的是宠信。那么结果如何呢？自然是万妃赢了，还是皇帝说了算呢？朱见深听说万妃被打之后是十分生气，当即做出了处理。他废掉了吴小姐的皇后名分，而此时他刚当皇后一个月。除此之外，吴小姐的父亲也被免官充军，而吴家的老朋友牛玉也被牵连在内。这位原先的司礼监竟然被发配去孝陵种菜，做了菜农。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，那位曾挺身而出平定叛乱的孙唐也被免了职。原因呢，竟然是据说他和牛玉有亲戚关系。皇后只干了一个月就被废掉，这可谓是前所未闻，而且此事竟然牵涉进去那么多无关的人，影响实在太坏。内阁成员李贤彭时向朱见深进言，希望皇帝能够三思，收回成命。朱见深只是笑了笑，没有回答，也没有解释，只是一如既往的宠爱万妃。一年后，万妃迎来了他人生的转折点。这一年正月，他为朱见深生下了一个儿子。朱见深闻讯大喜过望，立刻封他为贵妃，还为此去宗社祭天，感谢祖宗保佑。如意外，万贵妃的这个儿子必定会成为将来帝国的继承人。可是遗憾的是，这一幕最终并没有出现。第二年，这位皇子就患病夭折了。而这一年，万贵妃已经38岁，她几乎不可能再生育儿女了。这一事件严重地打击了朱见深，他却并没有影响到朱见深对万贵妃的喜爱。此时的朱见深年仅21岁，正是少年风流的时候，可他却一反常态，日夜守在这个大龄女人的身边，似乎永远也不会厌倦。朱见深不急，下面的大臣们可急了。那个成员彭时估计是分管妇联工作的，眼见朱见深如此专宠万贵妃，而这位中年妇女很明显已经过了生育年龄，担忧皇帝无后，于是便发回了文官集团以天下为己任，无论大事小事都要管的居委会工作精神，给皇帝上了一封十分特别的奏折。这封奏折可算奇文，具体内容啊就不说了，大致意思是啊，皇帝陛下，你的后宫有很多妃子，可是到现在却还没有儿子，臣想这应该是陛下过于宠爱某一人所致吧，所以希望陛下能够将宠爱分给其他的妃子，这是国家大计呀。真是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，这位彭时先生竟然干涉起皇帝的私生活来，公然上书劝皇帝平时多找其他老婆联络感情。 按说一般的皇帝看着这样的文书早就跳起来骂了，我睡老婆还要你管吗？可这位朱见深先生是反应更加出人意料，他一点也不生气，只是淡淡的说道，这是我的私事，你让我自己做主吧。然后他依然鼓我。大臣们的疑虑已经到了极点，他们不明白这个万贵妃容貌并不突出，年龄也大了，为什么皇帝陛下竟然可以忽略那么多年轻貌美的女子，专宠她一人呢？朱见深明白大臣们的疑虑，但他并不想解释什么，因为他知道这些人是不会理解的。在那孤独无助的岁月里，只有他守护在我的身边，陪伴着我走过无数的风雨，始终如一，不离不弃。是的，你们永远也不会明白，在这世上爱一个人不需要理由，从来都不需要。对于朱见深而言，万贵妃是他的妻子，是这个世界上最善良最可信的人，但可惜他不知道这位万贵妃还有另外一副隐藏的面孔。要知道啊，虽然朱见深是一个很专情的人，可他毕竟是皇帝，绝不可能只宠信万贵妃一个人，他也会时常找后宫的其他妃子或宫女，万贵妃也从未反对过，双方似乎相安无事。但朱见深似乎一直以来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疑点，为什么这么久过去了，他还没有任何子女呢？朱见深万万想不到，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，是因为所有怀上他孩子的妃子或宫女都被人逼迫堕胎了，而干这种缺德事儿的正是那位集万千宠于一身的万贵妃。但从来就没有人告诉过朱见深这些事情，原因很简单，他们不敢。如果就这样搞下去，也许下一任皇帝朱佑樘先生就得另找地方投胎了。但也就在此时，万贵妃真正的敌人出现了，正是这个人彻底打破了万贵妃的如意算盘。说来滑稽，万贵妃的这位敌手并不是选出来的，而是打出来的。 由孙一播讲的《明朝那些事儿》，敬请关注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、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国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！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修理人。 弹指花间，红烛尽摇，思念处隔只身边前后，花发冷如霜，墨宝断烛舟，山河寂寞乱世风烟愁，深情那年春梦，孤孤的天上冰凉月里花红楼，听你夜无声学书少知歌调，修竹寒客生父一无所不睡成千，旧时宫廷烟花前月下人，清风过境中烟朱砂村，才惊觉天下芳华无人闻，琉璃碎笑相云乱世弹指花间，红烛尽摇，思念处隔只身边前头，花发冷如霜，墨宝断烛舟，山河寂寞乱世风烟愁， 是何人云顶千山走过，看日升月沉，听一江风雪深，是何人风雪落尽又问，是谁人在等，隔一扇青铜门，夜来秋深，城北将离烛一盏灯，日落伤知何魂，

FM 九八六。